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58回，季温成心中惊疑不定，若是往坏处想，谢之方在朝中布下的心腹眼线数不胜数，其中不乏武艺高强之人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摘取他的项上人头并非难事，届时对方手握兵权，检举声望，站出来自可一呼百应。而皇后娘家示威，未满周岁的小太子实在是个不错的傀儡人选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江山改姓，百姓易主，昔日的名将转瞬便可化为枭雄。他忽然生出悔意，早知如此，无论如何都不该放虎归山的。可事到如今，后悔也无用。是夜，季温成做了个噩梦，梦中浑身浴血的狼王坐在不远处，正慢条斯理地舔舐着血淋淋的利爪，绿油油的眼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獠牙呲起，忽然伏地咆哮一声，气势汹汹地向他扑来。季温成吓得面无人色，大叫着从噩梦中惊醒，后背早已被冷汗湿透。 陛下，您怎么了？ 齐元娘困倦地撑起身子，想要去扶他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 什么味道？ 他狐疑地看向床边燃着香的金泥，里面缓缓飘出一缕异香，并非他所熟悉的龙涎香。 真娘听说臣妾睡眠不好，特地配的安神香。 齐元娘见他脸色不好，态度也恭敬起来，小心翼翼地答道： 送进来时，臣妾已令御医查验过，并没有什么问题。陛下若是不喜欢，臣妾这就命人吸了。 谢之真从来不用熏香的，找谁配的这味香料？理智告诉季温成，他们夫妇俩不可能如此明晃晃的要谋他性命，却还是忍不住疑神疑鬼，亲自端了盏冷茶，掀开盖子，尽数倒进去。呲啦一声，火星归于寂灭。第二日一早，辽东再传捷报，谢之方生擒了蛮夷大皇子扎儿台，病入膏肓的韩王听说了这噩耗，竟然一命呜呼。蛮夷各部大乱，谢之方乘胜追击，将有名有姓的高阶将领来了个一锅端，一举解决了困扰先皇十余年的心腹大患。自此南疆归顺，蛮夷惨败，天下一统，四海归心。如此不世之功，成功地堵住了所有言官和老臣们的嘴，也令百姓们津津乐道。说书先生们连夜换了本子，将周大将军的绝世英姿描述得天上有地下无。戏班子里的武生也戴上鬼面，换上盔甲，一把宝剑耍得风生水起，一天连演八场，场场爆满。谢之方还没回来，上门道贺的官员与女眷便挤满了整条街，摩肩接踵，水泄不通。谢之真挑了几家高门贵妇见了，不若往日里亲和，倒有些骄矜之色，言语间不冷不热的。那些个被人捧惯了的夫人们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谄笑着送上厚礼，回头便往自家夫君耳边吹枕头风。一来二去，闲言碎语传到季温成的耳朵里。素来温和儒雅的君王面沉似水，提起朱笔在催谢之方回长安的密旨上写了几个字，又觉不妥，将信笺置于烛火上烧了。他不催，谢之方也不着急，一路走马观花，悠哉悠哉地带着数万兵马晃了一个来月，期间还折道往太原耽搁了七八天。在那里，他跟着皮影老师傅学习怎么制皮，如何镂刻，亲自敷彩，照着谢之真和自己的模样做了两个皮影，珍而重之地放进木匣里，留待回去在房中玩乐。11月15日，谢之方方才慢吞吞地骑马进入长安城门。 身后跟着乌压压一队军士，那些人高马大的汉子经过他的规矩和收服，一个个整齐有素，令行禁止。再往后，囚车押送着扎尔台并王族将领，蜿蜒如一条长龙，用麻绳相连的俘虏更是不计其数。城中百姓自发前来迎接，欢声雷动，掷过迎车。谢之方倨傲地坐在毛发油光水滑的骏马上，盯着那奉皇命前来迎接的兵部尚书半晌，方才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 劳烦尚书大人给陛下带个话，臣这一路风尘仆仆，唯恐扰了圣驾，回去修整过仪容再进宫。 兵部尚书有些为难，还不及答话，却见他旁若无人地纵马而过，扬手挥鞭，转瞬就不见了踪影。谢之真早已得了消息，天未亮就是小厮们将门前打扫干净，亲自站在门口迎接。穿着玄铁盔甲的将军飞驰而来，自马上跃下，不过一眨眼的功夫，便将一袭粉衣的美人抱在怀里，急匆匆地往正房走。丫鬟们忙不迭地躲避，谢之真既害羞又好笑，张开手臂揽住弟弟，轻轻在他冰冷的面具上蹭了蹭，问道： 冷不冷？饿不饿？身上可有受伤？ 冷倒是不冷，就是饿得厉害。 为了演戏演全套，谢之方强忍思念之情，延误了这许多时日才回家。如今见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，双目闪闪发光，迫不及待地俯下身去亲吻他。戴着寒意的面具，冰得谢之真打了个哆嗦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他的鬓发，轻声提醒： 阿唐，面具还没解呢。 谢之方心念一转，带着邪气的眸子透过缝隙牢牢盯着他，笑道： 姐姐不觉得这样更有趣吗？ 天色有些阴沉，诡谲的鬼面距离谢之真不过咫尺，乍一看去好似恶鬼，令他瑟缩了一下。旋即他又想起鬼面后藏着的是爱如性命的弟弟，略微放松了一些，柔声回应他： 哪里有趣了？ 姐姐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而我是杀人如麻的修罗。姐姐用爱欲诱我渡我，令我放下屠刀皈依佛祖，实在是活人无数的大功德呢。 谢之真被他说得浑身发烫，难耐地蒙住眼睛： 你怎么什么话都说得出口？ 弟弟平安归来，他心中欢喜无限，也难免放纵。谢之方的眼神幽暗如同深井，隔着那鬼面看他，一字一句地缱绻道： 求求你渡一渡我。 成佛还是成魔，全在他一念之间。 姐姐，我是你最亲近的人吗？ 情至浓时，谢之方红着眼睛看向他，也不知被什么勾出了痴念，哑声问了一句。谢之真不做犹豫，立刻点了点头： 自然，再没有人能越过你去。 可我觉得还是不够，总想和姐姐变得更亲密一些，身子相连，心意相通，或者…… 明知道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谢之真还是下意识地问道： 或者什么？ 姐姐把我当成一盘肉，切成片炒成菜，一点点吃进肚子里，待我成为姐姐身体的一部分，与你骨血相融，就再也不必害怕被姐姐抛下了。 他说的话越来越吓人，偏偏眼神却极为认真，甚至透着几分狂热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谢之真见他状态有些不对，担忧地摸了摸他的脸： 昔日怎么总说些匪夷所思之语啊？是不是那件事你没什么把握？ 姐姐也太小看我，我潜心筹谋这么久，自有全身而退的法子，区区一个纪文城根本不足为虑。我刚才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发自肺腑。 一不小心现了原形，谢之方索性破罐破摔，舔了舔干涩的嘴唇，剖白道： 吓着姐姐了吗？ 谢之真摇了摇头，过了片刻柔声道： 阿唐，我不会抛下你的。 姐姐说的话我记下了。 谢之方微笑着偏过脸去亲她。 若是哪一日姐姐出尔反尔，我说不定会做出很可怕的事呢。 明明是开玩笑的语气，不知道为什么谢之真却觉得脊背有些发凉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